OK， 爱呢是义无反顾的浪漫，在有限的时间里好好珍惜爱你的人，告诉他有你呢就别无他求啊。那今天的 opening 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所以呢欢迎各位准时的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来聆听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力扬的一首歌，叫做是旅途啊。那说到旅途呢，大部分想到的就是出门旅游嘛啊，世界这么大，我们都想出去看一看，但是呢其实不然，生命呢本来就是一场旅行，人生呢本身就是一部大戏，所以呢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如果再能从里边体会到一些什么，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呢话不多说，赶紧来听歌吧。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力扬啊，旅途啊，这首歌呢也是他一路走来的一路的风景的积累。那么在整个的曲风上呢，也是有着标志性的英伦风，潇洒又不羁。歌词当中呢，也有着感恩的情怀，有一些小小的倔强、坚持自我的那份态度。那把他这几年来的成长路上的一步步的脚印呢，勾画的是十分的贴切啊。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呢，可能也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影子吧，是吗？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继续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啊，周董带过我们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喽。 在时间上，我晒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计较，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那下面这一首歌曲呢跟画画是有关系的，是来自易烊千玺的一首新歌了，叫做是丹青千里。那丹青呢是国画艺术的代称，千里呢是宋代画家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这首歌的背景呢选择的是非常的好啊。那王希孟呢是在18岁的时候呢创作的这样的一幅千里江山图。那易烊千玺呢今年也是刚好满18岁，所以呢两位中国少年在歌与画当中纠缠，完成了一次隔空的对谈。那相信呢这样一首歌呢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故宫去欣赏这幅气势恢宏的画卷吧。听听看来自易烊千玺的丹青千里，掌声请。 谁苏醒跟着你 只为了最美的旅今生 两年呢，观赏文化类艺术的展览呢是越来越多了，也是成为大家业余生活的另外的一种选择了。那么在2017年呢，就大展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9月份呢在故宫开幕了，朋友们也是纷纷刷屏。那每天呢也在限制着观看人数，排队的时间呢也是超过2个小时，甚至引发了故宫跑的现象，可谓是话题制造机呀。那这样的一首《丹青千里》的推出呢，相信也会引发一波赏画的热潮了，是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有生命呢就会有回忆，你无法拒绝也无法逃避，你是尘世当中的人，回忆呢是你的瘾，值得回忆呢总是刻骨铭心的难忘。曾经的感动，无论是苦涩，无论是单纯，无论是欢喜，无论是悲伤，都值得我们留恋。

开咖啡店的梦想，那放着喜欢的音乐，然后呢悠闲的待在店里边，一切的都是慢的。那客人来了呢就闲聊几句，但是客人呢不愿意呢也就算了哈。人们呢想待多久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啊，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杯纯正的咖啡，仅此而已，互不打扰各自的轻松。所以呢听着这样一首歌曲，可以给自己一杯咖啡的时间，放空一下，留一点空间让自己好好的思考。感谢周慧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歌。好，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这个新歌推荐时间了，今天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你是否会喜欢呢？让我们有请我的搭档董鹏闪亮登场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许巍推出了新歌《我的爱》，歌曲由王海涛作词，许巍作曲，蓝团全体成员编曲，真诚淡然，非常治愈。日复一日的生活匆匆而过，有沉寂，有精彩，有瑰丽，也有尘埃。许巍通过歌曲传递心安，心安才有好眠，把心门推开，让心底的爱突破牵绊，有处安放，有所期待。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许巍《我的爱》。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欢迎你的继续聆听，我是春辉。那么现在呢，很多人呢都会说宁缺毋滥，你说宁缺毋滥是否会知道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呢？你说咱们两个不合适，那你是否知道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适的呢？其实爱情呢不需要太多的预设，那时间到了，感觉到了呢，那碰到的那个他或许比曾经理想型来的会更加的有火花。那爱情这东西呢，不怕现实，就怕你不现实。那所以允许偏差的存在，你会发现幸福来得很突然。所以呢，下面将一首歌曲来自任嘉萱带给我们的《幸福需要一点偏差》，来听听看吧。 聊着，都希望爱的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天知道地知道，就自己不知道，幸福需要一点偏差发酵。啦啦啦 ，Oh only， 啦啦啦 ，Oh only， 爱起来不叫规矩，非得 win win。对对对。富豪脑袋写的剧本，有没有风格，够不够诚恳，小心翼翼，办法时刻，对不起观众又能如何，镜子里的人多有分寸，进一步退一步感觉良好，一个个把他他他他都放生，都希望爱的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爱起来不照规矩，才能胜利。 没错，只要有幸福的存在呢，就算是有一点偏差也真的就无所谓了，是吧？那所以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能够点醒沉睡的你哟。好了，能量音乐呢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为你推荐的是来自李健的一首歌，叫做是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200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那么在十年之后，在2013年他又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李健时光当中，以古典音乐的方式呢重新进行了编曲还有配唱。那从此呢很多人就开始喜欢李健的歌了，比如说像八月照相馆呐、为你而来啊，还有绽放啊、向往啊等等等等。对了，还有这首远，那空旷优雅，仿佛呢都会让人有一种置身于空旷原野、舒缓哼唱、不急不躁、温文尔雅的一种感受。 所以呢，水样的年华都在这首歌当中了。我们来听听看来自李健的这首《远》。当然了，今天节目呢，也就要就此告一段落了。我们希望呢，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活力吧。今天呢，也是周末了，再次呢，在节目当中也要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千万不要辜负了大好的光阴哦。好了，这样吧，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见喽，拜拜。 山顶上能不能忘得见，就算分离的世界，天空依然相连。有没有在风中听到我呼唤？也许流浪的云它能带去思念，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